时间在沉默中流逝，带着一种让乔家毛骨悚然的不祥预感。所有的变故几乎是在一瞬间发生的，本来乔家还在琢磨有什么办法可以解眼前的困局，可很突然的，他听到手枪打开保险的声音。等他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的时候，只来得及在枪响的瞬间缩了下身体，然后看着杜子平在自己眼前倒下，那画面简直就跟假的一样。乔家觉得脑子彻底空白了，他顺着空洞的枪口往上看，持枪的是郭林冷漠的脸，没有丝毫的情绪泄露，也没有任何的动摇，仿佛眼前的发生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。双手开始不自觉地发抖，乔家想开口说点什么，但是半天挤不出来半个音。 郭林开枪杀人还怎么做警察？还是说他根本就不想再做警察了？ 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郭林曾经是干什么的，也都知道郭林在跟着暴风之前都经历过什么。如果说在这之前，其他人对于暴风把郭林留在身边多少还有些想法，现在看到这一枪也几乎都可以闭嘴了。不愧是做过警察的人，出手竟然比谁都狠。反而是暴风因为郭林的这一枪忍不住皱起眉。 谁让开枪的？ 不想放过就宁可错杀，连这个都做不到，你还想一统江湖？ 从第一天起，郭林跟暴风说话就没多客气，即便是现在他也没放下过自己的身段。但偏偏他越是这样，暴风对他越是另眼相看。毕竟郭林本身的存在对暴风就是一种诱惑。如果郭林真的彻底选择跟过去决断，那对暴风来说简直是如虎添翼。一个缉毒警对毒贩意味着什么，其他人根本无法想象。郭林冲着杜子平开完枪，手里的枪依然没放下，他平移了一下，就稳稳地对准了乔家。 刚才是谁不想活了？ 乔家嘴里发干，不自觉地往后撤了一步，但是这次是暴风按住了郭林的枪。 这里马上就要有警察过来了，先走。 枪响这东西可不像一般的东西，暴风的所有点本来就都在警方的长期监控之内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注意。郭林开枪这件事很快就会招来麻烦，这既然成了案发现场，就不能有人在。暴风这句话说完，自己就先带着郭林他们走了。反而是黑豹看着乔家跪在杜子平尸体旁发呆的样子，忍不住上去拉了他一把。乔家手有点抖，但还是强迫自己镇静了下来。他只跟黑豹说了一句话： 豹哥，把尸体带回去。 黑豹这个时候也没多问，真的招呼其他人一起上前，七手八脚的把杜子平抬着离开了。乔家看着地上那一滩暗红色的血迹，紧紧地攥起了拳。那之后的很多年里，乔家每次想到当时的场景都还会浑身发冷。他从来没有任何一刻像当时那么不安，他甚至差一点就冲到郭林跟前质问他到底想干嘛。只是身体里对郭林接近本能一样的信任暂时压抑住了他的冲动，也幸好当时压抑住了。因为杜子平在黑豹的车上没多久就醒了，乔家感觉腿脚被人踹了一下的时候还有半天没缓过来，但是下一秒他就看见杜子平冲他做的手势，所以乔家突然在车里大喊了一声： 豹哥停车！ 前面一脚急刹差点把所有人甩出去。乔家指着杜子平： 豹哥，既然暴风他们预先设好了埋伏，难保不会再故意摆我们一套，这人不能留在车上。 你他妈的要扛出来的是你，现在你又想干嘛？ 今天的事儿对黑豹来说是标准的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他现在本来脑子里就乱得很，乔家突然又找麻烦，他只觉得心烦意乱。乔家对黑豹的态度毫不在意，他只是拉开车门： 我先处理掉，你们走。 处理？ 黑豹看着乔家把杜子平拖下车。 你。 而后半句黑豹没继续说完。其实说到底，他跟乔家之间也谈不上什么情谊。今天的事本来也是下了一盘冒险的死棋。事实证明，暴风远不是他们想的那么简单。现在事情已经搞得这么麻烦，如果乔家想自己扛，他也没道理拦着。所以黑豹只是坐在车上看着乔家。 完事儿了回来找我。 嗯。 乔家只是简单的点了下头，就回头继续把杜子平拽起来，半拖着往边上拽。而这次黑豹的车没做任何的停留，关上车门后扬长而去。乔家为了保险起见，又把杜子平拽了很久才停下动作。他仔细观察了周围，发现确实没有任何异常之后，才小心地把杜子平放在地上，然后着急地解开对方的衣服。 杜子平，没事吧？ 眼前的衬衫下竟然穿着防弹衣，有点目瞪口呆，饶是乔家也有点跟不上节奏。 这是。 杜子平这个时候也从地上坐起来，他低头看了一下避弹衣上的子弹，然后解开背心，撩起了里面的背心，上面黑紫色的淤血碰一下都疼得他牙根发紧，但是杜子平的神态还算是轻松。 郭林早就预计到了意外的可能，提前交代我穿着这个，没想到还真有点用。 郭林让你穿的？ 乔家满头的冷汗都来不及擦。 如果暴风他们当时搜身，不是直接就先底了？ 如果这场揭发在他的控制之内就不会，何况我这不是警用的，就算被发现也可以解释为了安全起见。 杜子平现在可能要比乔家冷静得多， 无论是暴风还是黑狗都应该没那么容易接受我的身份，与其想尽办法取得他们的信任或者避开他们，最简单直观的办法可能就是做个死人， 这样他可以安安静静地隐藏在安全区，而黑豹对乔家应该也会多一份信任。最重要的是，可能郭林解决了一个自己的大麻烦，暴风对他多少都会另眼相看。乔家不是想不透郭林的想法，只是觉得这办法也太过冒险了，这中间只要出了任何意外，可能都是万劫不复。最重要的是，身为其中的一员，他竟然什么都不知道。 你别想太多，我觉得郭林也是见招拆招，在你把手机塞到他兜里之前，他应该都还没有这个计划，避弹衣只是以防万一吧。 杜子平一句话终于让一直在发呆状态下的乔家找回了一些意识，他看了后者一眼， 幸亏的反应够快。 你们之前有过约定？ 没有，只是我曾经跟他说过一句话。 杜子平既然没事，按照计划就还是要去原本约定碰头的地方等消息，但是因为之前的意外打乱，耿伟和郭林都已经不在了，乔家的手机在郭林那儿，也没办法跟耿伟联系，所以只能和杜子平一起在耿伟的安全屋坐着。好在耿伟因为一直都很担心他们，没多久就会隔一会儿过来看看，看到乔家他们当时就松了一口气。 我靠，你是不知道，郭林跟我说可能会出事儿的时候我都快吓死了。 认识你虽然没多久，不过也知道耿警官胆子没那么小，你这装的夸张了点。 乔家忍不住吐了句槽，事实上他并不觉得耿伟会多关心他的死活，不过这次是耿伟懒得跟他废话了，耿伟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杜子平的身上。 你就是他们提过的杜子平？久仰，我叫耿伟。 彼此彼此。 杜子平还是习惯性的握手，乔家歪在旁边看着眼前这种很像地下党接头一样的画面，内心默默地翻了个白眼。其实这些人想做卧底真的挺难的，浑身上下都是警察的气场。而郭林那边很可能也因为这件事发生了什么变故。几个人一直耗到乔家可以坚持的极限，郭林也匆忙赶过来。